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33集，记忆迷宫。崩裂的碎石不断从会场上方坠落而下，妖气肆虐之下，这座悬在空中的巨型堡垒开始变得摇摇欲坠。此情此景令堡内所有人惊恐不已，一时间鬼哭狼嚎声响成一片。 镇魂师竟然暴走了，鬼牙祖他们人呢？怎么都不见了？ 我他妈总算看出来了，这拍卖会就是个陷阱，鬼牙祖想用我们所有人的命给镇魂师献祭。 这地方要塌了，出口在哪儿？ 乌泱泱的人群争先恐后地从广场区域逃离，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央那座巨大的吸魂法阵唯恐避之不及，只有陆星月一人逆着汹涌的人群朝着江瑶和三族的方向跌跌撞撞地跑去。 江瑶，江瑶，你怎么了？ 陆星月望着前方忽然跪倒在地的江瑶，不禁大声疾呼，却在凛冽妖风的围攻下无法靠近。而此时的江瑶则完全无法听见陆星月的呼喊。占据着他耳畔的是那道如噩梦般不断从心底深处窜出的少年低语。 真是令人惊讶呀，我的第五魄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这是巧合吗？又或者是…… 少年呢喃着，声音中充满着某种意味深长。 也罢，只要能收回我的魂魄，那么不论对你还是对我都是好事。 志友，你又想利用我？ 江瑶大口喘息着，拼命克制着体内奔涌的能量海洋。 哼，我说过，你若想记起十年前那场变故的真相，就必须帮我取回散逸的三魂七魄，你没有选择。 少年冷冷说道。 况且你还有时间犹豫吗？看看三族的样子好像快不行了。 什么？ 江瑶咬牙抬起头，发现前方在吸魂法阵中挣扎的三族已变得渐渐无力，隐约的光点开始从他的胸口蔓延而出，像是要被那金色锁链拖拽出来似的。而法阵四周那些黑色虚影则依然前赴后继地投入法阵内部，激发着缠绕三族周身的那些电光。 好，我帮你收回魂魄，但在那之前你必须配合我吞噬那些思念能量体，破除吸魂法阵。 江瑶捂着胸口摇晃地爬起身，直视着眼前漂浮的那道少年虚影。 我要用我们的力量救出三族。 哼，一言为定。 少年微微一笑，随即伸出手对着江瑶的眉心摇摇一指。刹那间，江瑶只觉自己体内的能量海洋波澜顿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灼烧感从胸口瞬间蔓延至五脏六腑，这令江瑶顿时陷入了一种几乎被撕裂般的剧痛之中。江瑶痛苦地大吼着，他感到自己的每一寸经络都在被根根扯断，又在被不断地接续而上。在他那逐渐崩塌的意识世界里，他看到那名少年的虚影从前方飘然而入，融合进了他的身躯之中。而在少年融合后，江瑶体内那狂暴的能量海洋则像是有了指引一般，两股暗紫和血红的妖气不停交缠着，并根据江瑶的所思所想积聚到了他的右手掌心之中。 思念能量体吗？哼，这倒是提升你修炼境界的推助剂，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少年的声音盘桓在江瑶的脑海，无需过多解释，江瑶便心有领会。他颤抖地伸出手，将积聚着能量的手掌对准了前方的黑色虚影。 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随着一道震天巨响，一股狂暴的紫色妖气 冲广场中央陡然爆发，众人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便被掀起的妖力气流瞬间刮倒一片，连这座悬空的黑魂堡也在四散冲撞的妖力气流中分崩离析。一时间，一股失重感从众人脚下陡然来袭。 不好，你们看，上头那黑魂堡要掉下来了。 此时四音街上那些摊贩们抬头望着上空那座摇摇欲坠的黑色水滴，脸色不由大变。 糟了，快躲开啊， 小心。 烟尘与碎石在剧烈的轰鸣声中冲天而起，以坠落的水滴为中心，如海啸一般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激起的尘埃风暴几乎将整片司音街尽数摧毁。 发生了什么事？ 长街上惊魂未定的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滚滚尘埃中的黑魂堡，只听一阵嘎啦的响声，包裹在水滴外围的防护结界轰然碎裂，而少了结界保护的黑魂堡也逐渐开始了崩塌的序幕。但令人震惊的却不只是这些。 看，那是什么？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只见一道挥舞着巨大黑色羽翅的身影从水滴内部破壁而出，以横扫千军之势轰然落在了满地狼藉的司音街之上，残留的血色电光交错在身影那残破的衣襟之上，而被电光余晖所映照的是三族那张因暴怒而显露狰狞的脸。 哼，真是没想到你竟然能从吸魂法阵里逃出来。 阴冷而妖媚的声音从司音街上飘了过来，出现在此的赫然是早已守候在此的象蛇及鬼牙族卫队。 原本还以为总算可以给镇魂石喂点高级祭品，真是可惜啊。原来你们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来的。 三族抬起头，冷眼环视着包围的卫兵，尚未褪去血色的双眸中是挥不去的愤怒。 这镇魂石是从哪儿来的？背后设局的家伙到底是谁？是吐蕃吗？ 嘿嘿，你现在还有力气质问我们吗？现在的你恐怕连站都站不稳了吧。 象蛇扫了眼脸色苍白的三族，嘴角是抑制不住的冷笑。 我可不管你是不是什么天界神鸟，既然有胆擅自闯入我鬼市的地界，就得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象蛇说着朝着周围卫队挥手打了个手势， 所有卫兵听令，给我拿下他。 休想。 三族眸中礼光一闪，只见一股金色风暴瞬间缠绕周身，并将其卷上半空，在天际滚滚轰鸣的乌云下，一道道金色雷光开始迅速聚集，而三族散发的妖气也开始越扩越大，一道三族金乌的巨影开始在他身后若隐若现。 元气大伤的你竟然想要在这时候现原形，你是想提前找死吗？ 象蛇望着半空中的金乌巨影狂妄地大笑着。 也好，你死了之后魂魄就能进镇魂石里陪着那什么青鸟了，你们不是挚友吗？ 闭嘴。 三足的双眸又一次变得血红，被彻底激怒的他再也无法抑制住胸中的怒火，将缠绕妖气的手指向下方的象蛇。 去死吧。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橙色光剑突然从天而降，没等三族来得及出手，便见那只光剑在对峙的双方面前轰然爆开，一时间橙白色的强光充斥整条四音街，就连三族也在光剑爆发的法力波动中身形不稳，踉跄地迫降在下方的屋顶之上。 这是 三族下意识地伸手挡住强光，但他很快便察觉到自己身边似乎落下了一道人影。他抬起头转身望向那道人影，脸上的表情顿时从困惑演变成了错愕。 你是？ 人影沉默不语， 只是在三族震惊的视线中慢慢伸出了手。天空中的金色雷光在轰鸣声中逐渐散去，待到象蛇等人再次抬头望向半空，却已找不到三族的身影。 混蛋，竟然被他跑了！ 象蛇咬牙切齿，对着周围的卫兵大骂道： 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追！ 象蛇大人，黑魂堡那边是不是要先处理一下？ 边上一名卫兵犹豫地指了指前方那批从黑魂堡内奔逃而出的人群，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切，要是里面发生的事被那些人说出去就麻烦了。 象蛇总算反应了过来，低声咒骂了一句： 留两队人把出来的家伙控制起来，一个都不准走，其余人等跟我一起搜黑魂堡，不能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是。 急匆匆的脚步声朝着破碎的黑魂堡方向包围而去。而此时在堡内残垣断壁的深处，一道人影正半跪在地，捂着胸口大口喘着粗气。剧烈的心跳伴随着某颗红色光点的融入逐渐趋于平缓。江瑶看了眼面前那串破碎的树林，随即又痛苦地闭上眼，伸手扶住了几欲胀裂的脑袋。 父亲，这好像不是回营地的路，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十年前的记忆碎片逐渐拼凑，如同被修复的陈旧卡带，将属于过去的声音传送到江瑶的脑海。 小瑶，别怕，爸爸带你去一个地方。 父亲，是父亲的声音。 江瑶神色一凛，在涌入脑海的记忆片段中，他恍惚看到了一个样貌儒雅的中年男子正牵着他的手，在细雨密布的山林中缓缓前行。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小瑶，你在这里先等一会儿，爸爸去探探路，马上就回来。 中年男子慈祥地轻抚着小江瑶的头发，随后站起身，转身引入了密林之中。 父亲，别走，别抛下我！ 急剧的不安穿越了十年的记忆裂痕，瞬间涌入江瑶的心底。在焦虑的鼓动下，江瑶的视线开始随着十年前的自己匆匆追上前。他拨开层层灌木，不断寻找着，直到那名中年男子的背影出现在了前方的一处悬崖边上。 找到了，父。 话没喊出口，他的声音却忽然戛然而止。他看到了一名身披白袍的长发女子正站在他父亲身边，轻声交谈着什么。